高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嘿、hey, 各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今天早上呢，天气是这么的晴朗，所以用一首歌曲来自于薛凯琪的520来打开这个天空，来一起收听一下今天的早安音乐秀。如果 关于永恒好像不多，下穿我的爱心门的锁，给我多点情调， 来自于薛凯琪带来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520啊。这个薛凯琪呢，平常在我的心目当中一直都是一个爱唱慢情歌的女生，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当中她唱出了2018年的恋爱秘籍，就是手把手教你爱情需要大声的说出来，是520哈。 嗯，是，这也是薛凯琪在去年年底发行了一张甜蜜对唱情歌专辑的主打歌520，表达的是大声说爱你。7点04分，欢迎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早安音乐秀。我们今天呢一开始还是先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签到情况吧。今天大家的签到手速哈都非常的快，依然是没有抢到。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名。哇，这个 都是哪些朋友？ 月卡我都有点打不开， 估计有很多朋友都在不停的刷新这个签到的这个排名情况啊。 来看看，第一名是优酷，第二名是哇，就是经常难倒你的那三颗水果，苹果、橙子、番茄啊。第三名是费劲，第四名是杰，第五名是 Oregon Twan， 第六名到第十名，我们来请郭鹏给大家揭晓一下。 好，我们看看第六名呢是 宝儿，第七名是唐唐，第八名是雪云轩，第九名是淼儿，以及第十名是小肥哈鲁哈。来恭喜一下十位朋友，你们的手速今天是最快的哈。 那一开始呢，还是先跟大家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进入天气早知道。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天气早知道，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7度，受到高气压天气系统的控制，今天白天我们是多云转晴的好天气，扩散条件比较有利，大气透明度好，风力不大，适宜您进行户外活动。中午前后还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通风，但是今天空气依然非常的干燥，所以您还是要注意及时补充水分，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啊、蔬菜啊，多喝水。并且还要加强皮肤的保湿护理，护手霜什么都多涂几层。 这个皮肤的保湿护理还是非常重要的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的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5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呢是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是50%。哎，夜间的这个湿度呢是稍微上升了一点点。另外呢，要跟大家说到的是，今天是周四，限行尾号是3和8，请大家来注意一下交通安全。 在今天限行尾号提醒之前呢，我们还要告诉大家一个今天的互动话题，而且要特别说明的是，今天互动答题是有奖的，我们是要送门票，对不对？ 对，今天这个互动哇，真是能够得到一份大奖啊，那是来自于京都念慈庵北京流行音乐的年度盛典的相关的门票和兑换券哈。 是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这几天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可以穿插听到相关的这个预告。这一次颁奖礼真的是巨星云集，像潘玮柏、李荣浩、周笔畅、狮子合唱团等等都将确定登场，而且不止这样的阵容。而且这一次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广大听众争取了和各大明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那今天我们将送出4张门票兑换券给2位听众朋友，那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就有机会拿走门票了。 是，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呢，是你都不喜欢在哪些场合跟人聊天呢？是为什么呢？这个话题比较有意思，就是它不是说你在哪儿喜欢跟人聊天，你在哪儿不喜欢跟人聊天，这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出的话题。比如说电梯当中，有的时候聊天太近的时候，导致旁边都是听众；洗手间里聊天呢，说天气还行，聊别的就有点尴尬了。 吃的吗？ 是，还有比如说像打的的时候，这个司机很喜欢跟你来聊天，聊聊房价、股市啊等等，你都不知道该怎么接话，是吧？ 对，还有就是理发的时候，你遇到很健谈的 Tony 老师、Kevin 老师，亲爱的，你这个皮肤不好，你这要不要换一下洗发水品牌？然后我就安安静静的洗个头发，可以吗？ 对， 都可以告诉我们哈。互动方式依然是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发过来。你都不喜欢在哪些场合跟别人聊天呢？ 是，所以呢，今天呢要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是你都不喜欢在哪些场合跟人聊天。今天呢，大家请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然后呢，同时呢，在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聊到相关的一些内容啊。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是这一次在北京音乐广播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盛典当中将会出场的一位歌手李荣浩啊。荣浩呢，最近呢是已经爬升到了国内准一线的这种歌手的 位置。你叫他荣浩，突然觉得你们俩好像好熟的样子。 很熟， 真的吗？ 对， 今天经常播他的歌，这种熟吗？ 对，就是你每天听歌的时候，你都觉得哇，这个人跟你好像已经有了一种很默契的联系，宛若新生一般，对不对哈？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李荣浩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宛若新生》。 怎样创造的话题，按下了岁月暂停，繁忙也算个生命，更新换代的美丽，还好还有些自信，还好还有个曾经，25岁的风景有人唱给你听。未来的人得不到过去的好的微笑，一个人会太无聊，两个人又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没花香没树高，宛若新生的不光是色，人发光发热年轻的，宛若新生的成为计划，朝气太蓬的微笑，一个人会太无聊， 太寂寞，好像没什么烦恼，比现在还要更好，毕竟不是个小草，没画上没树高，宛若新生。 这是一首李荣浩的歌曲，名字叫做宛若新生。当然呢，这首单曲呢，其实大家如果听到的话，刚才呢静瑜突然就反应过来，这是一首广告歌曲吧， 对，某洗发水品牌吧。 所以呢，宛若新生嘛，你的这个头发应该能看出来亮亮晶晶的， 秀发更飘逸。 对，但前两天呢，我们说到的广告歌曲的这种范围或者是这种方式呢，好像是基本是比较小众的或者比较跳跃一点点的啊。我觉得这首歌曲李荣浩，我觉得还算改编的还算可以，就是有点 funky 流行那种感觉。 对，一首宛若新生。今天咱们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都不喜欢在哪些场合和别人聊天呢？为什么？刚刚看到这个年代发来的答案，我突然抖了一下。我开车的时候不喜欢聊天， 啊，开车的时候， 那你开车的时候听到我们聊天，应该没有不喜欢吧？ 估计是不是也会就是全身战栗的抖一下哈？ 说句心里话说，我最不喜欢我听广播的时候，别人和我聊天打断我听。就没有办法很连贯的听主持人在讲什么了 啊？好吧，方向一人说，主持人说的时候我们都不喜欢说话聊天，剪头发的时候讨厌推销充值，电梯内离得太近不喜欢说话，还有就是下班的路上只想静静听歌，说白了就是你在任何时候都不想聊天呗。 没有啊，这就其实都是不太适合说话的地方， 就不太适，就是人特别嘈杂或者特别聚拢的时候。 没有， 对对， 你看他说第一个，就主持人在说话的时候不喜欢跟别人说话聊天， 啊， 就是不喜欢被打断。 对， 然后我剪头发的时候讨厌推销跟充值，我就是享受剪头发的这个过程。电梯内离得太近不喜欢说话，因为都会被所有人听到。下班的路上只想静静的听歌，不想跟别人交谈。其实这也就体现出了大家现在每天都充斥在这种需要沟通跟交流，有的时候就想留一些自我空间给自己。 对，信息太爆炸了，对不对哈？但是说实话，电梯当中如果是特别特别长的电梯，然后所有人都很闷的时候，也会有，一般来说有一个人会小声的打破一点点这个尴尬的氛围。 但是我会觉得这样很尴尬，就起码我不会主动做这样的人。我就会被别人侧目，就一电梯的人都会说，哦，这个人在说什么，我好像 所有人都在听你说话， 对，伸起耳朵来听一下。但是方向一人真的把好多人的答案都已经说出来了。 对， 大光也说，就如你们所说，真的好不喜欢理发的时候被搭话，推荐给你各种产品啊，办卡啊之类的。 这个确实有问题啊。不过要提醒大光的是，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呢，同时呢还要加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然后呢会有机会来获得这一次念慈庵的京都念慈庵的流行音乐典礼的相关的门票哈。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小时候不喜欢在洗手间聊天，洗手间聊天真的我觉得这是大忌吧，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静静的在该干你该干的事儿就好了，对不对？ 不，但你知道，就是高中女生的时候会手拉手去上厕所 啊，真的吗？ 对，一路上就会聊，然后在洗手间也会接着聊，但慢慢长大了之后觉得啊，好像不是很好。 不是拉着手去，我觉得可以理解，但是进去以后就不要一直在聊了吧？ 因为通常我们都是上课的时候要专心听课，下课就那么宝贵十分钟的时间，还要上个卫生间，抓紧时间赶快吐槽啊，聊聊天啊， 容易吗？对吧？其实这就是一天来说最放松的一点点的时光哈。好了， 期待大家更多的答案。 案了。 好了，我们来关注两条来自于北京最近的演出和展览的相关消息。弗朗兹·雷哈尔创作的经典的轻歌剧《风流寡妇》将在1月18号到21号迎来国家大剧院的二轮演出。这部剧呢是创作于1905年，讲述的是一段发生在花都巴黎的浪漫爱情故事。 还有展示张大千一生创作历程的张大千艺术展，最近也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拉开了大幕，有100多件展品，分为汲古德新、临摹敦煌、大风堂收藏和大千世釉以及大千用印5个单元，将观众带入一个非凡的大千世界。展品都再现了张大千不同时期的一些创作的经典，喜欢张大千的朋友可以去对这位20世纪中国画坛艺术巨匠的艺术道路有更加全面的认识。 对，好的，稍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的当中，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早安音乐秀。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来自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They Don't Know， 这是花样青春当中的主题单曲啊。 Amy 的声音好像像夏天的汽水一样，还是气泡很多的那种。他自己说呢，这首歌曲适合迪士尼的动画电影，看来他的心里还是藏着一颗暖暖的少女心啊。 也是少女感满满的一首歌曲。今天早音乐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都不喜欢在哪些场合聊天呢？为什么？我特别喜欢真真鼠这个答案，我最不喜欢美容的时候说话。本来觉得做美容还挺好的，挺放松的，舒舒服服的躺着，但美容师一个劲儿在说，哎，皮肤怎么怎么不好啦，怎么怎么干啦。 你不搭话吧，显得你不礼貌，但搭话确实不知道说什么，心里就想说，要是皮肤好，谁做什么美容啊？ 对，哎， 说出好多人 说的非常有道理。对，你说做美容本身就是去保养，然后去放松一下的时候哈、啊，结果放松的时候，不光有人跟你搭话，你们俩在闲聊也就算了，结果说的还是这个你皮肤不好的这种话题，有这么说话的吗？ 哎，你知道真鼠，你这个已经很不错了。我经常去的一家，他们每次去了之后，都会在外面把电视放超大声。 嗯， 然后你本来就想好好躺着休息一下的，但是就被震得整个一个小时的时间都在听泡沫连续剧 啊。 关键是你只能听，你还看不到画面，真的特别的捉急 啊！原来你是想看电视的这种感觉啊？ 我不是，我就是想安安静静的躺着睡会儿觉、哦，但是因为外面一直有特别大的声音在吵，所以其实还不如聊会儿天呢。 哎，我这个他的名字叫我，他说不喜欢在看电影的时候聊天或者是讨论剧情，很容易分心。哎，但是我觉得我估计是你讨厌那种人，因为我很喜欢在看电影的时候去聊天或者讨论剧情。 那他应该讨厌的就是你吧？ 对，他肯定讨厌的是我。比如说你要 是，还有一类， 你要是跟我看， 是自己的朋友的话，比如说我跟你去看电影，然后你跟我分析剧情。就我比较不太喜欢这种的，就觉得自己哎有一个逻辑线索，慢慢你会跟我剧透一下，或者说其实我没看出来，你看出来了，我就有点着急。 我说的是，尤其是你像《生化危机》这种电影，就是我会跟你说， 不要不要，我不会看这种电影的，不要跟我讨论。 完全不会看哈。 还有一种很讨厌的就是你在看电影的时候，别人在后面打电话聊天，这个真的是 这个超讨厌。 对，我会不停的站，就是转过头去看他，就一直看到他不好意思把电话挂掉。但有的人真的是你怎么看他都没有这种感觉， 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你，估计 没有，他看到。他觉得无所谓，他就觉得说我就打了，你把我怎么着？ 好吧， 然后我就会小声跟他说，我说麻烦您出去打好吗？我真的有一次遇到了，他就我就已经跟他说了，说你小点声，就是或者说你出去打。 然后呢，效果怎么样？ 他继续，我就站起来跟他说麻烦您出去打好吗？这整个影院都在看，他最后出去了。 我跟你说，这个时候你需要像我这样的帮手在你旁边才可以，因为一般你会发现 打是吗？ 不是，你一个人说他一般都没有什么用。但他发现有很多人说他的时候，他发现哎呦好像触到众怒了、 对，所以我为什么要站起来说，就是让大家都看这儿有一个在看电影的时候打电话冒犯大家的人。 正义感爆棚的静瑜啊，在电影院当中会帮我们来出出头，我觉得挺不错的。 哎呀，怕被打了、 好了，继续来看到的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的零点行动的相关的一些情况。昨天我们已经播放了来自于张靓颖的零点行动啊。 每个人呢都有属于自己的零点时刻，北京音乐广播也联合 QQ 音乐推出了零点特别行动，希望大家记得在零点时刻那个还在奋斗彻夜未眠的自己，又或者那个刚刚卸下重担得以喘息的自己。在这里呢有很多人讲述了他的零点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到底是谁的故事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张碧晨。虽然生活中总有很多的不如意，但梦想的世界有坚持就会春暖花开，没有走不下去的路，也没有踏不平的坎坷，加油。提到零点呢，我可能会想到，其实每年跨年的时候呢，我都不能陪在爸爸妈妈身边，然后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我们都是在工作。但是每年跨年的这个时候呢，都是以另外一种方式陪在歌迷朋友和喜欢音乐的朋友们身边，让我每年以一个这样的形式和大家一起度过新年，对于我来说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2017年其实发生了很多，对于我来说，走过的2016年一样非常重要的事情。2018年呢，我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可以用更多的音乐形式来陪伴大家。说到梦想呢，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梦想，但是呢，大家对于梦想的界定可能不太一样。对于我来说，可能一开始走上歌唱这条事业也好，其实我也是经历了很多可能困难啊，但是我觉得梦想这个词呢，大家也不用把它想得很远大。其实梦想可能就是你很想要实现的一个小目标，到最后大梦想小梦想也好，都会陪伴着你度过你的人生。我觉得每个人都要有一个自己的目标，就是你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然后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积极的面对自己的每一天，这才是最重要的。想对也在一直追求梦想的歌迷朋友们说呢，其实每个人都有梦想，虽然我可能不能做你们的榜样，但是我可以做你们的伙伴，然后希望你们一直都加油，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扶持着共同走接下来的道路。 好想能看到你嘴角微笑，最好在下一秒，好想能听到你轻声歌唱，最好在下。

算是一张每一首都好听的专辑吧。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来互动的话题呢是你在什么时候不喜欢跟人说话哈、啊、我发现我们的这个听众纷纷发来了自己答案，而且发现每个人的这个习惯和观点其实还是有一点差异的哈、啊、 明哥我们说亲戚结婚的时候或者说过年聚会的时候，很多亲戚聚在一起被一群长辈拉着聊天的时候，你们懂那种感觉，总是逃不出那些话题什么时候结婚呢、啊、什么时候生小孩啊、嗯、什么时候生二胎呀、啊、哎，这个时候就觉得太不想聊天了，戳中很多人的心声吧。 你又拉回了很多人对于这个春节回家的 过年的恐惧， 对吧？最恐惧的基本就是这个事儿，所以很多人呢在这提前呢就已经准备好一套说辞了，以应对这样的一种场景的发生。 对， 对， 对， 但是像 Tik 头跟我们其实说出了今天问题的这个核心哈，他是说其实某种场合对于不想说话的影响不太大，就是什么场合影响不大、嗯、不太说话的关键在于这个时间的心情，还有说话的对象是谁、 啊、 以及说话的内容是什么。 对， 对，就是刚才其实大家说到的那些场景，比如说偶尔在电梯里，偶尔在地铁里，我觉得也不是完全不能说话，有的人其实轻松一点还好，也不会特别打扰我， 但宗旨就是说小声，不要影响到别人。 对对对， 比如说我刚举例在电影院的那种，这真的是会引起众怒的一种行为。 嗯， 还有太子跟我们说中午午休的时候我不太喜欢聊天，就想抓紧时间好好休息一下特别怕不睡午觉，但是还特别爱聊天的同事抓着你跟你聊个没完，得基本就不用睡了，午觉的时间也很紧张。 太子说的很有道理， Jerry H 跟你的这个答案很像哈。他说呢，我最不喜欢在吃饭的时候聊天，食不言睡不语嘛，尤其是午餐，本来想休息放松一下，结果每天都有人跟你说话。后来我把吃饭的时间调整过来以后，就好了很多。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调整吃饭时间的？ 就是不跟别人一起吃， 就别人十二点去吃，你两点去是吧？ 他记得小的时候吃饭说话是要挨打的。 嗯， 我觉得很多家庭都是这样，吃饭的时候不要说话，其实会影响消化。 对， 包括今天有很多的朋友都说就是不喜欢吃饭的时候别人跟你聊天，会影响就是说这个胃功能。 嗯，但是好像现在尤其跟同事出去吃饭的时候，四个人坐在这个一张桌子上，什么话都不说，那只能跟大家说，哎，咱们一起玩跳一跳吧。 好尴尬，吃饭的时候不要玩跳一跳，影响消化、 哦、跳一跳影响消化哈。 我特别喜欢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只要不是在专注的做吃饭这件事情，其实都是影响消化的。 嗯， 好好享受食物的美味还是蛮不错的嘛。但是 Candy 的这个答案就特别可爱，他说我就不喜欢在做足疗的时候聊天，你说人家捧着你的脚还跟你聊，画面怪怪的 这个画面好像有点奇怪哈，也估计是跟你这个做足疗的心情有关系，跟刚才做美容有点像嘛，就是还是要需要放松一点。好了，希望大家有更多答案能够发送到我们今天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大家来一起交流你在什么场合当中不喜欢跟人聊天，为什么，来告诉我们，同时加上你的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因为我们今天呢是有关于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盛典的相关的门票要送出的哈。 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这次颁奖典礼除了刚刚给大家预告过的像李荣浩、潘玮柏、周笔畅、狮子合唱团等等，还有像尚雯婕、迪玛希、苏醒、何洁和牛奶咖啡都已经确定要登场了。 嗯， 而这次呢，我们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为广大的听众朋友争取了和各大明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今天我们将在节目当中送出4张门票兑换券给两位听众，所以在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的时候，也希望大家可以加上自己的手机号码。 一起大声歌唱，快乐的奔跑，仰起头，什么都不想。时间太快，生命太短，可世界却太宽广。没理由停下，也没有理由去疯狂。哦哦哦哦哦哦，尽情释放，拥有年轻的能量。我看见世界充满希望，如果想出发就不要等到明。

When I can't find the words, I just go. I don't like it. No, I love it. I don't like it. No, I love it. All night, let me groove ya. Dance with me, turn down for who, girl. Another round to help us step the moves up. Yeah, but that round need a measurement ruler. Celebrate life and I'll pay for it. Like a body nice next to my tongue for it. Yeah, body all right, let's all aboard. Let's all aboard, all aboard.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And them other girls, they can't touch it. Competition, that's a whole nother subject. I wanna walk it out in public. You a star, baby, just know. Let's go to the mansion or the condo. That's cold, perfect time, gotta let it flow. You know I'm watching, cause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love it, love it, uh-oh. So good it hurts, I don't want it. I gotta have it, uh-oh. When I can't find the words, I just go. I don't like it, no, I love it. Bass, let your booty go. I wanna get inside it. Run away for a few days. Think about love, baby, touche. Tied up like a shoelace. I don't like it. I don't like it. 自 Florida 带来的一首歌曲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有的时候呢，歌词也没有那么重要，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完全是靠节奏跟旋律抓耳的。你看它的歌名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就是我不喜欢但是我爱它，就是可能没什么意义的感觉哈。 让我想到了其实有部电影当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一天 One Day 安妮海瑟薇演的，他在当中呢就对他特别跟他有渊源纠葛的这位男性说，我依然爱你但是我不再喜欢你了。其实你仔细琢磨这个歌词当中，它有另外的一层意味在 啊。哎，果然女性的这个直觉会稍微的 细腻点哈， 非常细腻哈。这个两个不同的词之间也能感受到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刚才这首单曲其实是很多人听到皮卡丘演唱之后才找过来的哈。 嗯，是有专门的 MV 是吗？ 对，因为皮卡丘好像比较喜欢这种比较热闹的歌嘛，所以到处来转一转。好了，这个7:50，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这个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大家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一些比较好玩的相关的消息。我们看电视的时候到底在想什么呢？这个问题不仅仅是电视节目制作者来关心的，坐在屏幕另外一端的沙发土豆们也问了自己的千万次了。如今呢，湖南卫视把这个问题做成了一档节目，这非常有意思。 我真的觉得湖南卫视的编导们太厉害了，他们每次就是能做出脑洞大开的综艺节目。 对， 这一次真的可能是，哎，我对他太感兴趣了。这是一个叫做记录家庭观看电视反应类实景节目，叫做嘿看电视。 嗯， 每周四开始在湖南卫视开播了。他们要把7组素人家庭对着极光之恋、亲爱的客栈以及变形记开启了弹幕模式，就把我们通常的那个弹幕直接变成这种拍摄的一个电视的，就算一个综艺吧， 对对对， 直接再剪辑进来。 是。 而电视里相继出现的关晓彤啊、马可啊、阚清子啊、纪凌尘等等等等，一个不落的遭遇吐槽。 我觉得他们既然参与了这项节目，他们就应该有做好被吐槽的准备。而且你要知道，弹幕袭来的那个感觉是非常可怕的。 不，主要是通常你的弹幕的话，你就直接在网络上，你不会放到电视上去被大家吐槽。 嗯。 而且其实他说到了这一组哈，就是观看电视实时反应记录家庭的。其实你仔细再想一想，有一种后背发凉的感觉。 下次 你自己知道在家里看电视的时候你们都冒出过什么样的语言。 对，其实你知道你有的时候在那种情况当中你是不会完全去 care 自己在说什么的。我觉得下次我们能不能够来做一段广播类的实时节目，看看听众听的时候再说什么。 连线，对，打给一个听众，然后我们俩在说的时候，这个听众说太快了，快一点，慢一点，刚那首歌好听，重新播一遍。 就是一定要把你当时的实时的反应能够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哎，很有意思啊，今天可以尝试做这样一档创新节目。 是的啊，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我们今天是你在什么时候不喜欢跟人说话哈。当然呢今天也会有一些

个弹着斑鸠铺了出沙漠，我们才刚刚经过路两趟，子弹掉到颜色全都中了两块的快乐我还记得。边走边说边讲真难受，边等边找边回找感官，你的在哪里的光被的需要，你如果找不到感觉会融化。我在开启牵挂，我将所有的感觉用心写下，心里描述你的长发，以及歌词里要对你说的话。当爱面慢慢酝酿，心动的频率就像我的心只能够容纳你的模样。 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来自于周杰伦的说走就走。上午的8:05，各位早安，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早音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是静瑜。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早音乐秀当中，我们今天那个互动话题，我觉得大家聊的真的非常热烈，而且我发现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很多我都想象不到的故事，刚才看了几次都感觉要喷饭了哈， 自带梗哈。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现在可热闹了。 对， 今天早上和大家的互动话题是，你都不喜欢在哪些场合和别人聊天呢？为什么？还要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参与互动将会获得由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提供的门票。因为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度年度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盛大举行了。这一次颁奖礼呢，除了之前给大家介绍那些明星，还有像陈子彤、李建清、佳佳、朱兴东等等都将确定登场。而这次呢，因为我们北京音乐广播是协办单位， 对， 所以给大家争取了与各大明星近距离接触的机会。今天我们将会送出4张门票给两位听众。 有两位听众呢将会幸运的获得这次的门票，而且这次真的是流行音乐的济济一堂的这个大盛会啊，所以请大家不要错过啊，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同时把你的这个答案以及呢北京地区的电话号码发送给我们。来看一看，评说最不喜欢包饺子的时候，我婆婆跟我聊天聊个没完，因为我怕把口水弄到馅儿里，也不至于吧？ 这真的会，真的会， 真的 就是你有的时候离特别近说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口水往外喷，但是提醒吧又不礼貌，所以我建议你一个办法哈，就是你每次的时候准备俩口罩，就那种无纺布的，然后你就跟他说，哎，妈妈，那个咱们戴着吧，然后这样的话比较安全卫生一些。 然后呢 你自己先戴着，他就会戴着。 是，然后呢再提供两个高帽子，是吧？我这个戴着，怕头发掉进去，然后。特别专业的俩厨师在那边包饺子哈。 对，还有像果果2007提到，他说顺风车的时候遇到爱说话的乘客，真心不想说话，你不搭理他吧不合适，你理他吧首先你不知道该说什么，其次呢你开车聊天容易分神，也影响不安全，对不对？就影响判断。 对， 但是呢同样的，这是一个就顺风车的司机哈。 对，这小佳就有意思了哈。小佳我觉得是你特别好的乘客。他说早晨起来晚了，打车上班的时候就在想在车上眯会儿，碰到爱说的司机一直在跟你聊天聊个没完，这时候我就不 想说话了。哎，你们俩可以搭一下吗？ 还有火，他说自己在坐出租车或者自己开车的时候都不喜欢跟别人说话，就是希望有一个独处的空间休息或者思考。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就是其实你在车上你就想点事儿，或者说休息一下，旁边叨叨叨说个没完，或者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你。 对，所以这个时候 我给你们支个招，就我有个办法，就是你戴着个耳机，就你会发现说现在为什么那么多的青少年出门都喜欢挂个耳机。我后来发现真的，其实那耳机里面不一定在放音乐，可能就没声儿。比如我那耳机我从来就不播东西， 对， 也没声儿，但是别人看着你戴着耳机就不好意思再打扰你， 隔绝了这个世界，对不对？或者是在整个车厢当中你说比较尴尬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听咱音乐秀， 调到 FM974 就 OK 了，对不对哈？ 是，大家都专注的在听广播，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现在制造了很多车里尴尬的气氛？然后那司机跟他说，我不是不喜欢跟你聊天啊，我只不过就是喜欢听这档节目而已。 就感觉好像两个人互相还要看一眼，然后呢尴尬的时候我们就 不，我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关系。 是，好了，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个彭佳慧呢，近日是现身了北京，用一场盛大的签约仪式宣布正式加盟了索尼音乐公司。当然呢，他和新公司还携手为歌迷带来双重惊喜，推出了全新的专辑《我想念自己》，同时同名的世界巡回演唱会也即将启动了哈。 对，我想念我自己呢，上周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隆重推荐过，这一次是彭佳慧自己担纲制作总监，而且给专辑保驾护航，保证他在音乐品质和情感上都能够给大家带来深度和共鸣的一种感觉。彭佳慧用了一年的时间来收歌哈，听过几百首的歌曲小样，但是他最喜欢的就是这些挑选出来制作成专辑的《我想念我自己》，而今天要送给大家的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他说想要把这张专辑献给那些和自己一样为人妻为人母的女人们，希望他们在一心奉献家庭之际还要记得去爱自己。 现实年平夜灯下，皮肤里失去防备的不专心，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才奔向火不能一心，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是你让我勇敢回头看世界，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是否不够满足，我也常怀疑，走完红毯后动身火不能预习，镜子前有多久没有好好看今天多美丽，是谁说女人要奉献一切才可以用光了力气，却忘记照顾自己，谁能让我勇敢回头看失去，我除了很爱你，我也想念我自己。喜欢自己，谁让

好，来自于 Galway Girl， 来自于 Ed Sheeran 带来的一首单曲啊。这首单曲呢，从上个去年开始呢，我想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因为高威的姑娘啊，你能够听得出来这是有爱尔兰的歌曲。 Ed Sheeran 呢，作为这个爱尔兰音乐人的代表，去年也是超级火爆的哈。 就高威 girl 让我想到了 Uptown girl she's living 就很多爱尔兰的音乐人可能都会就是有这种特别带爱尔兰风味的感觉，特别是在歌曲当中我们其实有听到一些比较熟悉的这种爱尔兰笛呀、啊、这种声音的。 对对对 对， 对，如果你看到 MV 的话，我估计还能够看到这个他们会穿上这个苏格兰裙之类的这种东西哈。 这不是爱尔兰吗？怎么有苏格兰裙了、 哦、对对对爱尔兰裙嘛， 都是英国附近的 是反正呢，这我们知道刚刚离世的小红梅的主唱和这个 U2 其实也是爱尔兰的音乐人，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去关注一下爱尔兰的音乐啊。好了，8:19，欢迎继续锁定这个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大家送出的早安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对，早上好，是静瑜。 继续回到我们的今天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这个今天跟大家聊点好玩的相关的事情哈。这个有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这个世界上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有的人把颜值跟才华都拢在一身。 好了，我选吴彦祖。 为什么呢？ 这就是去年一个梗，你不知道吗？就是说你看高晓松那么有才华，高晓松清华毕业，高晓松写了那么多好听的歌， 然后 所以高晓松哦，好喜欢高晓松啊，我选吴彦祖。 小松听到会有什么感觉啊？ 自己也发微博说 啊，自己发微博调侃他说、嗯、我你们都说喜欢我，这次可不可以选我？ 我觉得好可怜的感觉，但是我估计小松是开玩笑了的。他这么高颜值高才华的人我还是非常喜欢的。 你说什么高颜值高才华的人？ 高才华就好了，高颜值就算了是吧。反正呢，我觉得吴彦祖呢最近确实有一条消息能够看得出他确实是有才华和有颜值的哈。建筑师张海鳌和吴彦祖呢在木兰围场一起建造了一个木兰坊，被提名入围了英国皇家建筑学会奖啊。这个呢是一个集活动中心和民俗于一身的建筑，因为木兰围场是和内蒙古草原相接壤的嘛，所以呢这个设计呢也是由两个蒙古猫咬和中国传统建筑的双环万寿亭而结合而来的。关键是吴彦祖也在其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哈。 嗯，对，因为其实通过今年的一档综艺，大家了解到其实吴彦祖当时是建筑系毕业的、嗯、而且他在这一次的综艺节目当中也是参与了很多的包括像建筑设计啊、房屋构造啊等等等等的工作、嗯、虽然说这一次他只是提供了一些想法，但这已经够了，谁让人家好看呢？我选吴彦祖。刚才那建筑师叫什么来着？并没有记清楚他的名字 太过分了，有颜值就可以这么傲娇吗？好了，反正我觉得吴彦祖提供的这个木兰围场的这个木兰坊听起来感觉还是挺不错的，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一下哈，感受一下。继续听到的是来自于梁咏琪的一个地方，跟旅行有关系的这种心情和音乐的感觉都在这首歌曲当中。 Bossa Nova 清新的风格，来听听看吧。 我要到个很远的地方，一个地方没人能寻找，那里没有电脑没有烦恼，多 儿，你这可是狗年生肖邮票大全套啊，这也太显档次了吧。 那必须的，金狗旺家纪念金是由中国集邮总公司发行的生肖题材邮品纪念金，大版票小版票四方连的一比一纯金版，加上戊戌狗年生肖邮票，全套才要10800元。 哇，这也太给力了，我也想来一套。 你得赶紧登录中国银行中影易商平台，微信扫码直邮到家，现在购买还送全套纪念银版。 欧了，我现在就去中国银行。投资需谨慎。 本栏目由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早安乐秀，欢乐你的上班路。 好，各位，8:24，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是郭鹏。 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情况啊。今天呢，跟大家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就是你什么时候不喜欢跟人聊天，为什么？我觉得大家发来了各种各样的一些答案啊，这真的是算是五花八门了哈。 大祥妈妈看来真的很生气啊，给我们一连发了好几遍。她说，我生气的时候不想跟儿子说话，就怕把火气发在他身上，有点控制不了。哎，可能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种状况，就生气的时候就自己憋着，一旦谁过来惹我，就会忍不住的咆哮和吼起来。 对， 还有彼岸也说，最不喜欢起床的时候说话，起床气啊，有没有？ 就是反正你们俩都差不多的，就是都在憋气的这个状态当中。哎，我觉得憋气的时候千万不要随便发火，尤其是发给自己最亲近的人。 哎呀， 对不对？ 这真的是控制不了，谁愿意呢？你说，像我不是好人呢，这个名字啊，自己的名字。我来说一些男生的心声吧。最怕玩游戏的时候别人跟我说话。 刚才他一说完了以后，就立刻跟静瑜说，这真的是真的。因为你看，有的很多朋友在玩游戏的时候，比如说别说女生玩的跳一跳了，就是像男生玩的像比如说吃鸡的游戏啊之类的， 跳一跳是真的不能说，因为你知道跳一跳是根据他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来确定我到底要跳多远。哎， 俊勇，你说一下， 8个或者跳4个，你现在要说话的时候，我就会数不清楚，数不清楚就会跳就栽掉，这个真的很可怕。 然后你说，然后你幽怨的跟我说，我刚刚马上就要超过第二位了啊，你在干嘛对吧哈？ 第二位还有很远了。吃肉的神仙说，王者荣耀单排的时候，我最不喜欢说话，尤其是征召到神坑或者说着我完全听不懂的方言时，就只能默不作声的打信号，打完这一场排位赛。 看来我完全不是王者荣耀的人，因为你刚才念这一段的时候，我大概有一半的这个信息量已经有点 get 不到了哈。 我也是，我没有念错吧？应该。 好了，欢迎大家发送更多的东西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你在这个 什么场合不喜欢和别人聊天呢？哎，互动方式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等待着你哦。 生活大魔方， 生活大魔方。 好的是，为什么有些人会产生聪明的姑娘都被傻乎乎的小伙给搞定了的印象？ 要么姑娘只是看起来聪明，要么小伙只是看起来傻。 好的是，你心中完美的爱情是什么样的呀？ 可以有不完美。 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零点时刻，北京音乐广播连同 QQ 音乐推出零点行动特别节目，这里有无数个人写下了他们的零点故事，还有你喜欢的歌手也在这里留下他们零点时刻的秘密。零点行动还会在北京三里屯太古里地标出现，让城市的零点不再寂寞。1月17号、18号，北京音乐广播和您一起倾听关于零点心声。心声 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1月中至2月底，出境游产品预订，认准银联支付方式，机票酒店全打折，租车购物优惠多，签证退税享惊喜，银联跌至62折，详询中国银联微信。 璀璨见证荣耀时刻， 1月27日，全球目光聚焦北京工人体育馆， 华语乐坛大咖齐聚。 大家好，我是李荣浩。 嗨，我是何洁。 Hello， 大家好，我是 Alan 苏醒。 Hello， 我是尚文杰。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大家好，我是周笔畅。 我们是 Lion 狮子合唱团。 锁定974北京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入场门票。 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一起听见全世界的流行。 强大没有终点。

七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That's alright， 来自袁咏琳，这是来自于鬼才词人黄俊郎所作词的一首单曲啊。当然袁咏琳比较著名的是他和周杰伦合作过一首单曲，名叫傻笑，也非常非常好听。 我觉得比较著名的不是他跟周杰伦合作过单曲，是因为每次介绍他就是周杰伦的师妹袁咏琳。当然今天呢，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已经有不止一位朋友提醒过我们，今天杰伦生日，鉴于今天你们家杰伦生日，我朋友圈里面已经都被一首新歌刷屏了。 刷屏了。 提醒各位的是，这首歌叫等你下课，是1月18号周杰伦生日这一天专门推出的一首歌曲。 哎， 他说这是送给自己也是送给歌迷的礼物，而且我论有多忙你知道，他之前许下一个愿望，他说生日吧，就希望可以出一首单曲，还开玩笑说如果我做不到的话那就算了。 啊， 但是 好吧， 确实是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刚刚推出这一首充满着文青治愈风的等你下课。其实今年是他迈入演艺工作的第18年了，专门选择这样一个题目，觉得很戳中我这样的老的歌迷朋友。 嗯， 就是好像还自己闭上眼睛在睁开的时候就已经回到了高中时候的教室，然后门外有杰伦等着我下课。 哇，杰伦等你。哎，你刚才不是让吴彦祖等你吗？ 啊，都可以，俩人一起等。 都可以，都可以了哈。 来， 左手牵彦祖，右手牵杰伦，好想太多， 这想太多了吧？ 这首歌当然因为是1月18号凌晨才刚刚推出哈，所以我们明天拿到最新的版本的话，就及时在咱音乐秀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 想收听的人呢，可以在明天继续来锁定关注一下早安音乐秀，我们一定会把这首歌曲来奉给大家哈。同时呢，你想这是周杰伦出的一首新单，而且又是在他生日这一天来做的，那一定是非常有意义的或者有纪念意义的这件事情哈。 嗯， 好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呢，关于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相关的一些消息啊。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盛典就要在北京工人体育场盛大举行了。这一次颁奖礼可谓是巨星云集，比如说像小雨、宋念宇啊、文慧茹、FS、Feel In、M Sam 都会将确定登场。而这一次呢，北京音乐广播作为协办单位，也将为听众争取到与各大明星近距离来接触的机会。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送出4张门票的兑换券，要请大家来注意到的是，我们送出的是兑换券，送出的不是门票哈。 对，而且这一次的这个兑换券的兑换时间仅截止到26号，就周五下午的6点。所以如果收到了兑换信息的听众朋友呢，请您务必要在规定时间前往指定地点去兑换。那么今天想要兑换门票拿到兑换券呢，非常简单，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就可以了。今天咱月秀和各位的互动话题是，你在什么场合之下不喜欢和别人聊天呢？发送你的答案加上手机号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在李健清的这一首在家乡之后，我们将会抽取2名幸运的听众朋友，获得这一次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门票。 哎，李健清呢也是一个异乡人，所以呢他这张专辑叫做仍是异乡人，在家乡是他精选出来的乡愁诗篇，所以这首歌曲来听听看吧。 无论你多富裕，成为多么显赫的人，城里的门槛被打破，不再说方言，母亲的家总是要回的。邱大爸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你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灰鹰在飞，这就是你的故乡，没有跟上时代的步伐。每天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你的思念是旧纸不愿忘记，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直至初衷别忘记。大爸将你从城里往乡下送，你屋越来越重，房子越来越散，行道树代替路灯，指引你回家。吃饭的桌子上，每天早晨，人们在公鸡的长鸣中起床，你坐的火车去了另一个地方，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别人的黑泥土、红泥土、黄泥土，别人的家。 的思念是久治不愈万金，你的乡音如母亲给的太极，归来吧游子，功名臣服不必提，直至初衷别忘记。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Take me on a date, I deserve a date. And don't forget the flowers that bring the verse away. Cause if you treat me right, I'll be the perfect wife. Buying groceries, buying what you need. You got the 9 to 5, but baby so high. So don't be thinking I'll be home and making apologize, and maybe then I'll let you try and rock my body right. Even if I was wrong, you know I'm never wrong. Why disagree? Why disagree?Side of the bed, hey. Open doors for me and you might get some kisses. Don't have a dirty mind, just be a classy guy. Buy me a ring, buy me a ring. Megan Trainor 带来的 Future Husband 啊 Dear Future Husband、 Dear Future 啊， 我亲爱的将来的老公、我要把将来对你说的话全部都写下来，写成一首歌，哎，还不错哈、哦。 是这个复古俏皮戏的感觉啊！当然要恭喜 Megan 最近的是终于获得了陪跑多年的这个榜单，要恭喜她一下。Dear Future Husband， 这个我觉得只能你像你这样的可爱小女生来模拟一下。要是我每天在哼这段歌词的话，旁边 别请不要， 以为我有毛病吧，对不对哈、 啊？除了要恭喜 Megan Trainor 之外，还要恭喜我们的两位听众获得了今天北京音乐广播提供的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奖年度盛典的两张门票。现在有很多朋友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你在什么样的场合之下不喜欢跟别人聊天呢？好心跟我们说，我最不喜欢孩子考完试就有家长一起聚会的时候聊成绩，那有考得好的有考得不好的呀，就不要去比较，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一般这个时候呢，重点来了， 对， 一般这个时候呢，我就选择不说话，不想让人家觉得我在显摆呢。 当时我看到这段时候，我真的是笑出声来啊！就是好心 的好妈妈，这是好妈妈。 好妈妈呢是特别一本正经的跟我们再聊一个话题，结果最后来句说啊，一般事我不说话，不让别人觉得我显摆，那就是他自己家的孩子是成绩特别好呗，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也特别感谢这种阿姨，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妈妈回来之后，你看别人家的儿子，大家应该都是从小就活在别人家孩子的这个阴影之下吧？ 是是。 而且今天呢，好心的儿子参加期末考试，今天有很多的小朋友，刚刚还有一位正在过10岁生日的小朋友，也都说自己今天要去参加考试了。希望大家都可以一切顺利，努力考好，加油！这几天啊，准备考试非常的辛苦，那么就奖励你两张门票和自己的妈妈一起去看吧。恭喜好心，手机尾号是8081。 其次我们还要恭喜的手机尾号是4235的刘娇玲跟我们说，我是一个麻子狗，写稿子的时候最不喜欢让别人跟我说话，一说话我就 哎呀我写哪儿了， 哎呀接下来我怎么写呀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确实是这，尤其是写稿子或者创意工作的时候，你说创意被人打断了，那真的那下灵感就完全没有了，找不回来了，对不对？ 抓狂啊所以为了安慰你送你两张门票吧。还要提醒大家的是，这次我们送出的不是票，而是门票的兑换券，兑换的时间截止到26号周五下午6点，所以如果您收到我们之后发出的兑换信息的话，请您务必要在规定的时间前往指定地点去兑换，可以参加到这一次1月27号京都念慈庵流行音乐年度盛典的活动当中，和众多的大牌明星一起近距离接触。 是要恭喜一下刘娇玲以及郝鑫，当然我们的这个最近的这个送票活动呢，还是会持续的去进行下去啊。明天呢，我们会继续抽出2位朋友送出4张门票，下周一和下周二就不得了了，每天呢会送出14张门票啊，大家来 吃肉朋友是吗？ 是的， 吃肉的 PP 已经很熟悉我们的套路了，已经给我跟郭鹏把词儿都打好了。我知道节目每次都是先把机会留给新听友，所以我静静的等待。我想明后天我还有机会的， 好吧， 有机会哦，明后天还有下周一，一定要锁定了， 绝对会有机会，所以请大家来持续的关注一下哈。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几条消息。这个最近呢有一条消息比较有意思，2018年的底特律北美的汽车大展鸣锣开工了啊。但是呢这个本身是一个大车展，好像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观点，但是整场的亮点呢似乎都被奔驰的这件行为艺术品抢走了风口啊。这款经典的车型呢终于在这个底特律车展上推出他们的第4代 G-Wagon 哈。 为了纪念这款已经有40年历史的经典车型，奔驰用了98000磅中的合成树枝，把一辆初代的 G-Wagon 封存了起来。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琥珀。对，是的，确实是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琥珀，98000吨重哈。我觉得几千年以后面对这块琥珀，考古学家应该沉默了吧？这到底是什么品种的虫子呢？ 对，而且我觉得确实是这个有点这个厉害啊，拿这么大一块合成树脂来封存起来，这块琥珀里面包了一个大车，是什么感觉？ 这也就是奔驰这样比较豪气的公司可以拿得出手吧， 太豪了，是不是啊？ 是的，还要在节目的最后呢提醒大家，今天和明天两天都是大晴天，风力不太大，最高气温是5度到7度，扩散条件也是比较好的。那在周末双休日的时候，天空的云量逐渐增多，扩散条件一般，最高气温差不多是2度到5度，还是比较寒冷，提醒大家要注意添衣保暖。 哎，这个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的天气呢是比较这个有一点点的这个湿润的开始了，但是也请大家来注意一下自己的这个感冒的情况哈，千万不要让自己出现感冒。另外呢，今冬迟迟没有出现全市性的降雪，预计下周呢会有较强的冷空气去突袭京城，将出现较大的这个降温的天气啊。白天呢较长时间呢都会在冰点之下，请大家来加强防寒保暖。 咦，好冷啊！今天早安音乐秀要和各位说再见了，8点52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别忘了要来一起抢票哦。 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汽车音乐会，我是郭鹏， 我是鲸鱼， 明天见吧， 拜拜。 所有他见过的山谷。山谷给了我所有开过的花，花朵给了我所有的承诺，而我却在等你。河流给了我所有它洗过的沙石，沙石告诉了岸边所有走过的温暖，此温暖抱着我。

新年是感恩的季节，感谢家庭，让爱。